系 ，Hello， 各位网友啊，我系猫姐啊。又到呢个依家男女嘅时间啦，吓咁啊，录过咁多集啦，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嘅咧，就请大家多多包容，又可以俾多啲意见嘅，等我咧继续成长下。今日咧，我哋依家男女咧有几位主持啊，大家介绍下啦。 各位好，我系阿靓， 我系肥妹， 我系阿 Ben 少。 咁今日好榮幸啊，咁呢就搵到阿 Ben 少嚟嚟幫我哋做呢個嘉賓嘅。咁今日有啲咩嘅題目呢阿貓姐？ 唉，我哋呢其實想搵阿 Ben 少呢就好耐㗎啦，終於今日呢就終於搵到佢嚟啦。啊，就希望佢用一個男人嘅角度去講一啲男人嘅心態呀、啊、男人嘅嘢啦 吓，啊好，我哋印象中咧，阿 Ben 咧就系、是、一个高高大大、啊靓靓仔仔，咁事业亦都有成啊，咁有啲资产嘅男士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无论系国内女士好，或者香港女士好咧，都好崇拜呢啲咁嘅男士嘅。咁系啦，阿 Ben 少咧，即系喺我哋女士嘅心目中咧，高大威猛啊，又靓仔啦，咁又有啲财富啦，有啲财气啦，又知识又咁上下吓，资产咁上下，咁我相信咧，唔少嘅国内或者系香港女士咧，都好崇拜呢一类嘅男士嘅。咁喺阿 Ben 少过去咁多年跑码头嘅经验，可唔可以话一话俾我哋听？啊，你对香港嘅女士同国内女士嘅感觉或者嗰个 feel 有咩分别咧？ 哦，其实咧，我啊觉得香港同国内女士咧，其实系冇乜分别嘅。喺我立场上，我觉得其实即系好多时咧，系指我哋嘅出发点，令到我哋识咗咩女仔翻嚟啊？ 系， 基本上我咁多年咧，其实系冇乜女仔黐埋嚟噶。 唔系啊嘛，嗱呢个我真 呢个 唔 麻麻地信啊，真系 系啦， 真系冇乜女仔黐埋嚟，因为个问题就系、是、我唔系嗰啲一外表就好似好有钱啊，好似阿子源哥啊，或者阿大肥哥咁样嗰啲咁晒得咁多啊，因为基本上。如果你冇码头，系基本上啲女仔系唔会黐埋你嘅，基本上，因为大家都系喂，永远都系着住条咁嘅烂鬼短裤，一对波鞋咁样，呢啲一睇只香港嘅贫穷族啦，系咪先？点有女仔黐埋你啊？ 喂，阿 Ben 少，你即系咁样讲咧，所有女性咧黐埋你都系为咗你 S 两栋嗰啲咁样噶？一般 唔系，如果黐得埋嚟我嗰啲咧，就唔系为咗呢样噶啦，所以嗰啲。嚟得嘅唔会一定唔系个衰女仔先，首先，因为呢样已经系筛选咗啦嘛。 咁如果黐埋大肥嗰啲咧？ 唔知道，唔知道大肥嗰啲我唔知啊，大肥唔知啊，或者问下问题 Sir 啦，可能黐埋问题 Sir 嗰啲我都唔知 道啊。好啊，咁啊讲埋啦。咁头先你话讲紧系啲男士造成，其实男士点样造成咧？ 好多时佢哋识女仔嘅时候，大家喺第一步嗰阵时错咗啊！点解好多人又算而家话香港啲男仔点解成日识到女仔话好贪钱好贪钱？鬼唔系咩？你将你全身嘅家当都摆晒面头，人哋见到你有码头先嚟同你认识嘅，咁嗰啲女仔唔系为咗呢样嘢嚟识你嘅咩？咁唔通同你讲感情啊？你谂下，你带个女朋友着得普普通通，你识个女朋友带食三个月大快活嗱，如果佢唔走，呢个一定好女仔啦，系嘛？ 喂，咁 Ben 少，你觉得咧香港嘅女仔咧贪唔贪钱啊？ 哦，咁全世界都有贪钱与唔贪钱嘅，但系我觉得香港相对嚟讲唔贪钱嘅女仔咧，我谂都接咗50%以上，但系嗰啲唔贪钱嘅女仔咧，嗰啲贪钱嗰啲男仔系唔会追噶嘛？ 唔明，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 即系你嗰啲好识装扮啊，好识讲嘢嗰啲女仔，成身名牌嗰啲，咁你觉得佢贪唔贪钱啊？ 咁我又唔可以话佢即系，但系佢识使钱咯、 啊。咁你识使钱都要有收入噶，使钱。咁你都要入不敷支咁搞唔掂噶嘛？如果你话个女仔本身都好朴素，个生活都好朴素，佢正常情形下佢唔会好贪钱噶。但系呢啲女仔咧？正常冇乜男人要㗎喎。因为冇艳光㗎嘛，哇你梗係鍾意啲好似靓咁吼吼得得咁样得得咁样得得嘛，係咪先。 係报仇啦佢。 好明显报仇啦喺度。 係呀係呀。 几十年 所以 又 打 你问 你 问你一句就打醒咗我添。 阿靓点解识嘅啲男仔呢都追唔到阿靓啊。因为阿靓 本身要求高啊嘛，系咪先？系嘛？又人哋穿金戴银，又要揸法拉利嗰啲先得。 唔系，因为阿靓咧本身咧嗰、那个。本身行出嚟已经太靓啦，太耀眼啦。 好啦，够啦，唔好摆喺我身上啦。 你心目中嗰啲就系话你自己话着吓 T 恤啊、短裤啊，点解埋去啊？ 但系其实可能好多女仔唔明白啊，好多时着 T 恤牛仔裤嗰个未必系代表冇钱嘅。有其实越有钱嘅男人或者越有条件嘅男人系唔会越装扮摆出嚟嘅、 哦， 一定系咁噶。 呢、這个我同意、哦，呢、啊這个我同意、哦，真系噶。我识好多即系有钱佬咧，嗰件着嗰件风褛穿窿嘅都有噶， 凉爽啲啊嘛。 唔系，我觉得佢哋可能系节俭啊，会唔会啊？懂使钱， 其实都唔系呢个原因，最主要就系、是、当去到有嗰、那个有咁嘅地位、有咁嘅金钱嘅时候咧。啲男人唔需要標榜自己係有錢啊， 冇錯。 因為你啲人係冇錢嘅時候先要標榜自己嘛，就曬出嚟咁啊嘛。喂，你有啲錢嗰啲男人其實係唔想知人哋有錢嘅，唔知有咩問題噶嘛，咁樣會係。 嗯，我某程度上我係非常認同阿 Ben 少咁講，因為其實你有錢嘅話咧，或者你自己本身有學識嘅時候咧，個信心係嚟自你內在嘅嘢，而唔需要表揚喺嗰個外表嗰度啊，唔需要擺喺個外表嗰度去話俾人聽我有料到咯。非常认同。 咁即系话，其实如果可以咁样讲，就话系大家对内涵嗰种观察啊。 系啊，你越有钱嗰啲人咧，你留意一下个太太或者伴侣咧，佢个伴侣系越普通啊，系普通到你唔相信噶。因为佢其实点解越有钱啊，或者越有事业嘅人系咁咧？佢费事麻烦啊！哇，你整个好似靓咁样，成日艳光四射都唔知做乜，顿顿笃笃，唔知佢有咩事发生噶嘛？系咪先？男人好忌噶嘛？系咪先？ 我要澄清一下，实在唔系噶 吓。我话靓咧，其实系讲袁咏仪啊。咁啊，点知阿靓喺度就咁 自己走出嚟认啊？ 呢个对号入座，冇办法。 唔系，佢都有袁咏仪咁靓噶，真系。 多谢你，猫姐。 咁你会对好多人，好多听众会有幻想喎。 咁啊，7月6号记住嚟我哋嘅 seminar 啦。 好，跟住又继续翻翻去个 topic 先。头先系讲紧咧，就系话，越普通，即系话越有钱嘅人，可能佢嘅太太系越普通嘅。咁即系话，其实会唔会就系男士？其实第一个 未必系 普通啊，系佢其实系越朴素啊。 朴素系 越朴素，即系。你一个成功嘅男人，某个程度上就希望个女人系简单啊，所以你话你留意一下咧，如果个女人简单咧，个成功男人点样都唔会离婚嘅。你如果你话哦唔系嘅，个女人好厉害嘅，那个男人咧系一定会离婚嘅。 美卓，我又想问啦，点样 define 即系咩叫厉害，乜嘢叫做简单呢？ 嗱，如果你个个老婆日日都睇个老公手机，日日都睇 message、Facebook 望晒，咁我觉得呢啲都算系麻烦噶啦。应该我觉得其实结婚呢啲嘢其实都系两个人嘅私人空间都应该要有，如果唔系好难走落去嘅本身都系。 嗯， 哦，嗱，咁即系话咧，其实可能大家就可以谂下啦，究竟当一个男士你想追一个女士嘅时候，你会系俾佢嘅艳光所吸引啦，定系去睇佢嘅内涵咧？咁呢个会唔会就系个问题啦？ 其实年纪决定咗啦，当你喺20几岁嘅，你梗系希望艳光啦，系嘛？乜嘢女人味啊，乜嘢啦？但系当你去到30几岁，男人嘅睇法，就系或者40几岁睇法就会唔同啦，基本上。所以你留意下啦，你喺大陆我成日见啲阿伯啊，都系拖住个17、18岁噶啦嘛，啱唔啱先 ？Ben 少，咁你当年吓、即系吓认识你太太嘅时候，咁你点样形容你太太咧？系艳光型啊，定系呢个朴素型咧？ 清纯啦、啊，清纯朴素型啦、 啊，系咪蒸馏水啊？ 我太太都到而家都系清纯朴素型，戆居居嘅都仲系。 你就系中意佢呢一样嘢，所以做女人咧都唔好太精明咯、 啊。太精明嘅女人，套咧都系好垃圾嘅男人嘅，你留意一下，一定系咁嘅。呢个系一定系真嘅。 哦，呢、這个系粒， 所以 配啊嘛。 所以啊，阿靓点解？ 袁咏仪， 你讲清楚先。嗱，你讲清楚边个先？嗱，俾你讲啊，嗱 ，Ben 四， 咁我哋而家我哋主持阿靓啦，点解揾嘢揾唔到啊？要求高啊嘛，对口咧一定系烂茶渣咁样翻嚟啊！ 佢又乘机喺个麦前啊， 2017吓，唉，揾翻个真系斯斯正正嘅俾佢睇， 同佢示威， 好系啊， 斯真系揾到啊，但系人哋老公啊，或者 一定唔会啊，嗬， 话佢睇到我咁衰， 真系啊，唔系，我系惊人哋呃佢啫，佢系唔会揾。 但男人呃女人不是天公地义的咩？ 啊！我啊，你讲起男人呃女人，我想问啊， 点解咁中意呃女人？ 系啦，同埋点解系呃女人里边系咪就系因为你要出去玩，所以要呃女人咧？ 呢样嘢我都真系呃女人，我谂系所有男人嘅特性嚟嘅。 点解系要？ 唔系去玩都系嘅。 我就觉得男人呃女人咧，因为佢有个成功感，有个满足感。 嗯。点解啊？呃人呃人好开心嘅咩？ 喂，咁系咪啲阿妈咧，全部都系俾啲男人阿爸呃翻嚟噶？ 某程度都系啊。 其实你要记住先，男性动物咧系有高高远同呢样嘢嘅，你要记住啊。所以一定要成日呃女人嘅，基本上呢个系特质嚟嘅，系咪？阿博士喺度啊，想问下阿博士系咪？ 喂，阿妈系咪俾你老豆呃翻嚟噶？ 我点知道啊？哎，真系啊！如果咁讲啊，即系所有嘅阿妈都系俾老豆呃翻嚟噶啦。 咁又唔系噶，古时到人猿嘅时候都系咁噶啦。基本上呢啲就系因为嗰个荷尔蒙嚟噶嘛。 你做咩住正经啲？翻翻我哋问题先。我又想问啦，咁你话啦，男人要出去玩啦、 啊。男人要出去玩啊？咁有时男人系会出去玩应酬啊嘛，最紧要系。有时唔系，因为其实男人其实好鬼闷嘅，知唔知啊？男人 系我知啊，因为 我真系想知道你 男人真系 嗰 啲话题真系闷到你惊啊！唔系讲钱就讲女人，讲做生意，咪得三样嘢讲，男人讲嘅都系呢三样噶啦。 咦，又唔系、啊？我发觉唔同年代咧，啲男人嘅话题又唔同噶噃。 系啊，好似阿周老师啊，又有鬼故讲啦，又话好多嘢讲噶，又有呢个咩少年啊、青年啊，佢都有嘢讲噶。 我就咁睇、啊。三四十岁以上的男人的话题呢就会讲下事业啊怎样赚钱啊多的。 是不是、 啊、但是十零二十岁的僆仔呢就喜欢讲下、啊、打机啦怎样沟女啦啊飲飲食食啦那个话题是不同的我觉得。 我估沟女几时都是男人的其中一个话题。 冇错。 我哋问返个男人是不是这样呢 你都坦白补充一句先补充一句先。我甚至咧，即系喺搭 van 仔啊、搭地铁嗰度咧，有啲男人系好开放地讲：，哎呀，我今晚咧就去咩咩咩边条女啦、啊、咁样啊，我琴晚又边条女啦、啊、咁样，即系好开放噶讲到。 哎，香港嗰啲男人啊，尤其是搭啲中港巴士啊，个个男人都觉得自己系情圣噶啦，十八到三十到七十八都觉得自己系情圣，又话边个女仔中意咁啊？唔系，佢哋真系傻傻地，我成日觉得真系。翻屋企自己睇下自己老婆啦，梗系好过睇下个老婆啦，大佬，你嗰个就系使钱噶，你老婆同你持家噶。哎呀，咁样可能会俾好多男嘅观众闹啊。 唔紧要，唔紧要，但我想问啦，咁你是不是一开始由细细个已经是有咁嘅想法啊？定话是慢慢从即系见到个清纯形象嘅太太咁追到手啦，一路当我个年纪增加嘅时候先系咁谂咧？ 唔系，因为我见嘅女人实在太多啦，我可能比普通男人见多一百倍都唔止啊！ 点解嘅？ 因为我出过《蒲王》杂志啊，《搵女周刊》啊，咁我做过好多成人杂志噶嘛，咁我打机书我又出过，动漫书又出过，咸书又出过，车书又出过，所以我见得太多啊呢啲人啊，基本上我其实女人，我觉得个性格系紧要过任何嘢嘅，喺我心目中而家计，因为可能见得女人太多啊，个人系因为。 但你嗰啲杂志其实唔系一见男人嘅，点解会见女人嘅？ 唔系拍嗰啲女仔广告嚟噶嘛，全部我谂好多读者都喂睇我啲书去玩噶啦，都系吓、啊、都喂咗好多年噶啦。 喂、如果系咁样讲嘅话咧，其实系咪应该男人要结婚嘅时候咧，应该玩够先好去结婚咧？唔好咁快就去结婚咧。 其实男人玩够结婚咧，对个女对佢个伴侣又安全啲嘅。 点为之玩够先？嗱，第一件事你要 define 咩叫玩，第二件事你要 define 咩叫玩够。 好简单啫，如果男人如果去见到女人，佢唔会话好用啊，好靓啊，有啲男人就系一眼望就系系咁及系咁及，嗰啲男人根本就见女人都未见够。其实咧，你留意一下啦，尤其是嗰啲中学咧，系嗰啲即系叫做和尚子嗰啲学校咧，嗰、啲男仔咧系特别冇呢个定力噶。 你系咪和尚子嘅学校出嚟？ 我都睇睇知咁坏啊，唔会啊！和尚子嗰啲多数好学校嚟噶嘛， 都唔系噶。 你留意一下男人咧，一定三十几岁开始去玩咧，好容易变心噶，翻唔到转头噶。 嗯， 但系唔系，讲真的，你后生边咁多钱去玩啊？咁梗系嗰啲时间先开始去玩噶啦。 唔系搞错咗啊！要玩三蚊都玩到啦，嗰阵时开 P 场十五蚊入场费都得啦，要玩可以好平啊！你。追女仔要用好多钱嘅咩？ 最紧要救面皮厚嘅啫嘛。 所以使点都要使啲钱啩。 系咯， 嗱，头先系先讲紧，如果你追嗰啲， 贪贪大快活啊， 系啦，又唔会大快活啦。 点解唔大快活多啊？ 唔系唔 会餐餐大快活。 啊，如果你个女朋友餐餐都要去锯扒的话，如果你冇咁嘅能力，又唔好识佢啦。 所以点解又咁？点解嗰啲财务公司有咁多借钱嘅 case？ 咁 就 害死咗个男人咯。你话咁系好事咩？我系觉得你个问题就系气氛嚟讲，其实喺边度食有乜所谓呢？你行下海滨唔使钱噶嘛？以前我哋最中意啦，沟女就去尖沙咀行海滨，边度使钱噶？ 我相信呢个年代嘅女仔咧，唔系咁谂咯。 吓，而家你啲女仔一见面就要送，要送个袋俾佢先啊？唔系啩？ 唔系，即系有啲女仔咧，系比较中意黐嗰啲，哎呀，好疏爽啊，好豪爽啊，一嚟又啊，搵架车嚟接你啊，跟住又送啲嘢俾你， 即系有啲虚荣心，唔可以 啊，即系大楼都系咁样，即系沟女仔噶嘛。 咁你咪冇资格沟嗰啲女仔咯。咁你都要有资格噶。你又冇车去接人啦，又冇大屋仔系俾人住啦，咁冇办法噶，系咪先？自己可以食咩菜咪自己夹咩餸咯，啃唔落唔好啃啦，系咪先？ 即系你阿 Ben 少咧，就有佢嘅方法，就系用最少钱去点样沟女。 唔好话做，唔好话沟女啦，做生意一样可以好少钱做噶嘛，一样。 咁好啦，咁嗱，头先其实都讲紧噶嘛，你话系即系女人贪钱，其实是啲男人造成的嘛？ 唔是男人造成，是点解你会找到个贪钱的女朋友？就是因为你本身一开头的时候，其实最唔啱就是第一步的问题。如果第一步啱咧，你就唔会有咗嗰啲问题噶啦。 咁第一步系乜嘢咧？ 好简单啫嘛，你好多人好惊人哋睇小佢，将所有嘢都摆晒喺面嘅。咁你识嗰啲女仔，一定系为咗你面头嗰扎嘢嚟噶啦。咁你觉得呢扎女仔，当你冇呢个环境嘅，只系个表面系咁嘅，咁你就会觉得佢贪钱咯。因为人哋本身系觉得你友谊过嚟噶嘛，哇，本身你系冇嘅，佢而同你识嘅，同你交往嘅，佢都唔系觉得你有钱噶嘛，本身就已经，咁佢又唔会贪心。 即系话，其实第一步系因为男仔嗰个自信心欠缺咗啲，所以佢哋就会将佢所有嘅嘢就要 铺晒上面， 摆晒上面啦，觉得自己好似好掂咁样，会唔会系咁样啊？ 是啊，是自信心不够。不过当时年轻人都会是这样的本身。因为年轻人见的事少嘛。 男女都是 这样。不 是啊。男女都是女仔都是这样的，其实。 男女都是 这 样。 其实没用的，你摆什么啫？只要我问你你住哪的，那就已经知道了。 你咁你又冇咁讲，你知唔知啊？年年啊都有讲嗰啲超级公屋富户嘅，可以好有钱噶，你都冇睇少啊！ 嗰啲可能系阿爸阿妈噶， 阿爸阿妈咪即系佢嘅 吓，认唔认同啊？ 唔认同咯，系好似阿猫姐咁先叫有钱噶嘛，系咪先？ 乘机喺度讲， 系我隔篱嗰个， 得闲买几件 肥妹仔， 买几件功能内衣咁啊得噶啦。 系啊，我心中好富有，即系我冇办法，只可以咁样答佢。嗱，咁我又想问啦，咁你话系个，即系话系个男人嘅第一步错咗，咁有啲咩嘢你觉得，或者你见嗰啲朋友， 唔系冇问题嘅。如果你本身系好有，你点样装都冇所谓，你系冇所谓，人哋使你钱你唔会觉得嘛。但你本身系冇而去冲。人家一洗你咪觉得嗰个嘢贪钱囉，係咪咁讲？因为你嗰个 target 就係搵你嗰个形象就係搵咗啲贪钱嘅女人返嚟嘛，本身就係。 明哦哦，我依家开始明明地啦。 如果你话係事实嚟㗎，呢个係好明显。大家成日諗得太多，我都系嗰句啦，最得普普通通识个女仔，佢同你食三个月大快活。咁呢个女仔系衰嘅个谱係咪？ 你老婆是不是这样识回来 的？是 的，我都想知道。 吃半年嘛，还要吃鸡。 继续跟你吃， 继续跟你吃，是吗？ 他本身的底是这样，他不会变的。 嗯，明白明白。咁但係譬如好似啦，咁而家你都叫事业都有返唔上下啦，係咪？佢又好谦嘅，佢话佢自己唔系算事业有成。咁但係你会点样去报答你太太呢？ 报答讲咩报答啫？啲嘢大家都系有份噶啦，所有嘢都系，点解要报答咧？ 唔系， 我嘅嘢就系佢噶啦。基本上佢要乜话咩去边度旅行，都会应该 support 嘅。正常情况下，如果得都话， 明白明白。嗱，话咁快咧，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睇下下一节再继续讲埋落去。